大匪岸天啊！哇，又见到我啦。嗯，我真系做声音专栏噶啦，我录咗13个，咁啊开始一路出。咁节目咧越做越少噶啦，因为咧即使大匪岸天啊咧都会缩翻几分钟啊，唔想而家呢个形式做噶啦。不过咧今日有件事发生啦，就范冰冰。咁因为点解咧？每当自己有啲嘢可以认下叻嘅，都要俾你吹下牛皮，即系赞下自己啦。范冰冰第一节我做讲嘅，我就话。佢同阿洪金宝啊喺德兴城，有啲人话德兴城咁低档，当年高级啊嘛，嗰阵时未有水立方，系咪啊？咁我哋讲之前，咁咧亦都有啲网友直头咧留言话佢哋嗰阵时都睇过见过，咁啊证明我讲嘅系真嘅。有第三方啊，第二我上次做范冰冰，全世界都话佢又卖人头啊，卖成我已经话啦，唉咁样做节目冇意思嗰啲人，系嘛？自己又作古仔，不停作。咁我就话，我根据共产党嘅套路，佢哋嗰个逻辑，佢哋嗰个做法，范冰冰系冇事。仲有一个信号出嚟，就系赵薇喺法国饮红酒，养翻狗，系咪啊？出嚟就证明咗范冰冰系冇事噶啦。喺9月16号嗰日，好多嘢咧，你哋可以唔信。或者我市井啲啦，我冇一个，我脑里边冇一个咁样嘅蓝图嘅。但系你讲一件事俾我听，关于大陆嘅唔理你各方面，我都会话到一个概况俾你听，唔会觉得哎呀七常委啊，上高边个，我哋唔讲呢啲，我讲佢嘅处事手法啫。所以我哋啲冇咩 view 啦，啊，即系冇乜 view 啦，唔似嗰啲啊，即系 KOL 啦，因为我唔系啊嘛。係嘛？有陣時兩三千秒又有，6-7千秒，我哋啲係咁上下啦。咁但係我講俾你聽，你就知道自己諗一諗，我講嘅係咪真嘅？我又唔會吹水，我收到風啊？邊個？因為我冇風收。咁我就講我自己嘅嘢，咁你自己聽咗係咁就咁啦。嚇、啊！因為前車可鑒，就係、是、劉曉慶已經有一件咁嘅事㗎啦。咁卒之劉曉慶。罚钱，刘晓庆当时比而家嘅范冰冰红好多。而家喺大陆可以行得埋嘅范冰冰同级嘅超30-50人啦，但系刘晓庆当年系得个嘅啫。咁我已经话咗俾大家听，冇事，你放心吓，好快见到人。咁而证实咗今日。出嚟诚心悔罪，共产党做嘢有两个脉络，第一悔过书，李卓人有写六四嘅时候为咗翻嚟香港写悔过书，跟住上到跟住连锤闹到口都臭，呢、这个就系共产党首先坦白从宽，要你承认咗你嘅过失先，因为我共产党嘅永远都系伪光正嘅，系叻啱系唔啱系你唔啱啫。第二大罪立功，范冰冰。经过呢一件事，我可以话俾你听，成个娱乐圈，尤其华谊兄弟，全线要扑噶啦。但系点解共产党即系一个改名啦？而家抢钱，共抢党出嚟抢你啲钱，因为共产党而家国家冇钱，佢需要人就系要根据过往嘅脉络，就系打土豪分田地，每一个领域都系，包括啲。私营、公营、国营、央企，全部都要分田地。我之前做节目，我讲过嘅，呢、这个就系而家共产党，因为共产党而家打中美贸易战，佢真系需要有一笔钱去顶。而一阵间下一节我讲瑞典嗰件事，嗰三个人，同埋嗰个许林林，嗰个所谓中央啊。同埋佢哋嘅做法個套路啦，而家好興講套路，套路係點解？點解會有呢件事？范冰冰呢件事完咗，未來呢兩三個月就要交人頭交錢噶啦。 因为大家都外来政权啦，共产党唔系中国嘅，满清政府唔系中国嘅，康雍乾盛世，康熙因为要打仗，吓、啊、平定啊噶尔丹啊啊打台湾啊，国库空虚，点样可以打到呢场打到呢几场大仗咧？出咗个叫以罪银，唔新鲜噶，以罪银就系、是、你哋。犯咗罪，只要唔系太过分嘅，你俾钱代咗你嘅罪，叫以罪银，即系用钱嚟买咗你，等你唔使死啊，唔使坐监。呢、这个以罪银由康熙皇帝开始，乾隆王嘅时候取消。呢、这个而家中国共产党都系，共产党点样啊？范冰冰罚八亿几。天文数字，对范冰冰嚟讲都系天文数字啊！你唔好讲笑啊！哎呀，范冰冰有30亿身家啦，嗱，我唔信有，因为都系人头，都系人头嚟嘅。佢而家罚八亿几，我相信成世人八成嘅钱可能都冇咗啦，变咗水票噶啦。但系再出路，借呢件事。啊！由納税追繳過去半年42%，加到42%追繳半年，好多風聲鶴唳未算，而家係交人頭交錢。我相信啦、啊，整體嚟講咧，起碼共產黨喺呢件事裏邊進帳多1000亿都唔止，大老虎大唔過馮小剛華爾。边一个艺人都有，而家基本上天价，好似有啲人讲，即系吴思远出嚟讲，哎呀，我哋嗰、那个，我头先啱讲，叫价太高，明星制度，大佬啊，佢有咁嘅价值，你先俾钱买佢噶咋，咪使乜佢啫？求其揾个籍籍无名咪得咯，揾个唔红嘅你捧红佢啊，就系、是、佢有咁嘅价值，市场价值，你先俾咁多钱佢啫。而家共产党唔同你讲呢啲，或一有剩嘅钱上缴，最紧要。就是将好多钱银嘅嘢，各领域包括马云、马化腾、华为，甚至小米，因为咧而家华为同小米而家面临咗喺我啲声音专栏讲啦，讲港珠澳即系大湾区经济会有嘅，啊嗰啲讲啦，啊我嘅睇法啦，或者我个朋友俾我嘅资料嘅睇法啦，啊阿钟小姐啦，我哋讲啦。甚至而家大陸基本上連正式報税都冇，你唔好以為真係可以正式報税啊！一個萬歲國家，税局你有人跟住含糊過關啊，因為要報你都未必識報，即係我哋等於進口任何貨物都好啦，增值税17%，跟住關税可能係幾點，可能10几点，跟住又到銷售税，一路加落去。一件嘢系1蚊嘅话，连埋缴税到赚钱可能买3蚊。正常报税都好难报，税前税后，各色其色。你话范冰冰阴阳合同咩？吓、啊，阴阳合同，我谂英皇最大镬咯。吓、啊，两张合同正常噶，而家买楼唔系咩？我哋香港都有噶，90%咩咩6成按揭啊，俾40%啊，或者30%，跟住2按3按，你呢啲規矩係做出嚟嘅啫。但係香港仲有條命，即係有條法律拉俾你走啊。大陸係冇，即係變咗咧，佢一個集事成非啊，集非成事，佢已經係一個流程嚟噶，冇辦法改變得到。趙薇、陳偉霆。黄晓明其实最大镬，黄晓明因为有怀疑嘅时候，黄晓明系奋身去支持，将佢嘅钱抌咗嚟。其实黄晓明系比范冰冰有钱好多。你睇下而家台湾艺人都大镬噶，香港艺人你估唔大镬啊？你估黄祖蓝冇份啊？全世界都有，去到边一个层面边一度嘅啫。共产党起码执翻1000亿，呢个系我睇法，因为。习近平铁咗心， 即是有形屍形屁了。范冰冰我说没事就没事咯，罰錢就罰錢咯。当时打中美貿易戰，再提下我自己几醒，我说習近平打硬一定打，不会不打。一阵间我讲为什么習近平会有瑞典事件，亦都有那个央视那个新闻记者事件，你就知道共产党的思维方式，以后你想嘢就用呢套思维方式去想得噶啦。好简单，共产党是要钱，你呢啲行个立秋啦，一次过做死咗你，后面嗰啲人全部带晒钱走晒啦，一个都唔留喺度。范冰冰打咗落嚟，其他啲人就自动奉献不如倾掂数，我俾翻几多钱你完咗呢件事，咁啊形成咗成个风气，重新洗牌。而共产党收到佢嘅钱，而你哋所有嘅艺人同埋所有制作公司可以安全。呢、這个就系共产党嘅套路嚟嘅。八亿几演变过千亿，在这个共产党现在在在衰财，打中美贸易战，所有的指数都下滑的时候，他真的需要一场钱。你说过千亿都话多不多，话少不少，但是对于共产党十四亿人底下，真的九牛一毛咯，他揸不到十万八万亿，我想都很难过。所以就有马化腾、马云交人头吓，咁、啊、我会讲嘅，华为、小米嗰啲我会讲喺今个礼拜六啦，或者星期日啦开始出，可能出两三节啦，咁声音专栏可能每一节讲两三分钟啦，或者三四分钟。咁个形式嘅大比案啲难少噶啦，咁我哋都话啦，中港车司机强强而家做呢个客席主持，同我三哥拍，我三哥有句名言讲得很好噶，吓、啊。听日出噶啦，佢有句名言真系讲得很好好嘅，听下中港车司机即系香港人翻大陆，唔系大陆人，又唔系香港人，系咩人啊？系唔系人啊？只有你唔系人，你先可以喺呢个国家生存。而家就系咁，范冰冰仲要牵涉头先所谓啦。坦白从宽落，认错落，写悔过书啊！我哋大把人写过啦。到最后尾，仲有一件事就系、是、大罪立功。当大罪立功嘅时候，成个娱乐圈就会烧起嚟噶啦。因为冇人知道嘅嘢比佢多，喺共产党眼皮嘅底下，你会爆，然后共产党揸晒你所有人嘅痛脚，然后各取所需，需要你啲乜嘢，需要你啲乜嘢，然后睇住你嚟食，到最后尾都放过你，因为啲人成日讲，哎呀，范冰冰瞓上嚟啊，佢背后有人啊，黄绮珊啊，喺黄绮珊就冇范冰冇范冰冰呢件事啦。是咪啊？吹古仔做节目咁真系冇意思，但系有 view。对于我哋呢咁嘅小台，所以我其实冇乜心机做，因为咧我成日都话啦，我个脑里面冇呢一嚿嘢，我净系想讲呢件事，我嘅判断，我同佢哋接触咗十几年，我知道佢哋会点样做，佢哋有一个脉络喺度嘅。呢件事就系啦，佢要清理你嘅就唔系广电总局。是第二个部门，即是说如果拉上，如果水围要拉人，拉黄打黄色的，他就在东莞派人来。东莞要拉人的就广州派人来。共产党行这里十几二十年的了。永远都是用第二个部门来拉你，等你这里没风声。范冰冰是这样输。我亦都上一次做节目，他出了国了，他都可以回来，因为倾掂数知道这件事不会令他有，除了钱银之外，他没有更重大的损失，所以当日崔永元讲的时候，他还在美国回来。这件事我讲中美贸易战，我说必然打，很多所谓讲时事政论的人还在这里讲倾下讲下的，不会打得成的。我们的小人物啊、你跟我讲咩一中全会啊，共产党靠咩起家啊，妈妈，我真系唔够你叻，因为唔识。但系我系切切实实喺中国大陆同呢啲所谓当官嘅普通嘅共产党员、共青党员 一起找饭吃。他们在想什么，做什么，洗脑洗到哪里，我是真的有条件讲。当然我不等于杰斯，杰斯他层面很高，即是看的东西不同，即是好像有个在中港车司机 留言那样，你司机不懂的，你看到面那阵不懂，看那阵看底那阵可能都是的。咁但係呢次讲到呢一度啦，都表扬下我啦，劲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